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节目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在英国文学里面的一连串浪漫主义的作家，包括就是华兹华斯、柯尔纳兹等等。我们仍然还有好几个代表的作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发挥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的，包括我们今晚会介绍的，大家也都是相当之熟悉，就算不知道他的作品，也都是听过奇人奇事的英国的诗人拜伦。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讨论到说来祭祀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我们今晚呢就先由拜伦来到开始，看他随着以下的说来祭祀这一班的诗人呢，他们有什么共通的地方，还有他们所发表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和他们的生活的关系。咁介绍拜伦呢一位咁有趣嘅作家咧，自然离唔开佢嘅生平同埋佢同生活嘅关系。咁今晚同我哋介绍拜伦嘅作品嘅咧，就系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嘅兼任讲师曹永强先生。咁曹永强亦都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分别同我哋介绍过好几位其他嘅英国嘅作家。咁或者我哋先听一听拜伦嘅生平。英国诗人拜伦是1788年出生于伦敦，124年是死于希腊的。在10岁的时候，他继承了他伯祖的爵位，成为第六世的拜伦勋爵。于是就被送入贵族学校来到读书，继而亦都是仕途很顺利，入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来到深造。但他天生破竹，在生理和心理上呢，这样的相见都是带来给他终生的影响的。在情感方面，他就表现得非常之敏感和早熟了。在大学的期间，拜伦可以说是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非常之豪奢和放荡，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以致经常是入不敷出，但为人非常之豪爽，也都很喜欢社交的活动。在1807年，他发表了第一本的抒情诗集，叫做《闲散的时刻》，即刻就受到当时权威的文学评论《爱丁堡评论》是抨击的，以挖苦的口吻对那个诗集是大加贬斥。在激愤之余，他就非常之认真地写出他第一篇重要的作品《英国诗人与英格兰评论家》。这首诗就是模仿18世纪诗人普珀的风格，以此作为一种对讽刺他的诗作的一个回应的。咁呢首诗嘅发表引起咗好大嘅轰动。去到1808年，佢以成年贵族嘅身份获得咗上院议员嘅职位，咁随即咧就出游葡萄牙啦、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等等嘅地方。两年之后翻英国，喺呢次嘅旅游里边咧，佢收集咗好多嘅素材，成为咗佢后来一首好重要嘅叙事长诗《萨尔德·哈罗德游记》嘅前两章里边嘅内容啦。他的诗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功，亦都立时因为这首的作品呢，是成为了伦敦文学界和社交界的宠儿。咁跟住之后呢，他亦都写了一系列可读性非常之强的东方故事诗，来到提高自己的声誉，包括就是1813年的《异教徒》、1814年的《莱拉》和1815年的《巴里西纳》的。可以说伦敦的贵族社会完全被他的作品迷住了，他亦都不时受到一些年轻贵妇的包围和追逐。我们都听过很多关于拜伦的风流王故事，亦都是同这个期间有关系的。以后舆论界就因为他的私生活的缘故，就是对他大加贬斥。由于不为社会所用，拜伦在1816年就是离开了英国，一去不返。当时他娶到比利时，去到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结识了诗人雪莱，受到雪莱很深的影响，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完成了《萨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甚至写了一些短诗，譬如包括《普罗米修斯》、《鲁德派之歌》等等。同一年他在威尼斯定居，当时他的创作精力非常旺盛，在1817年初他就完成了《哲理诗剧》，就是《曼弗雷德》的。同年的秋天，就是1817年的秋天，他写出了一部风格非常之不同的作品，就是《叙事诗别波》，令到他是有创作上面的新意。 咁1818年佢终于完成咗萨尔德哈罗德游记嘅最后一章，同时亦都开始写作叙事嘅长诗《唐王》啊。咁呢首《唐王》咧系有成16章咁长嘅，所花费嘅时间咧系由1818年到1823年先至完成。但系《唐王》呢部作品喺当时几乎系冇人理解，亦都系被指为咧系不道德。喺1823年，佢终于投笔从戎，率领咗一支自己组织嘅军队咧，系去到希腊支援希腊系反抗土耳其统治嘅民族独立战争。咁系喺1824年嘅4月咧，由于积劳成疾去世，但立时就成为希腊嘅人民英雄啦。佢嘅遗体喺六月份咧，1824年嘅6月咧，系被运翻去英国啊。喺整整嘅19世纪里面，拜伦一直被公认为系最伟大嘅英国诗人同埋浪漫主义作家嘅典范，而佢一生咧亦都引起非常之强嘅争论性。咁今晚我哋嘅嘉宾曹永强先生咧，就会从佢嘅生活同埋佢嘅品格咧，讲一讲佢嘅作品嘅关系。曹永强，我记得就我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一部令到我印象很深刻的作品，叫做Lady Caroline Lamb， 中文译做《红杏之魂》。也是第一次我接触拜伦这个诗人，知道他的生平就是放荡不羁，曾经伤害过很多英国贵妇的心灵，也是他是一个完全好像没什么道德感，也是无政府的一个诗人。咁但系佢嘅作品咧，亦都系引起好大嘅轰动，风魔一时啊！咁令到我改变咗文学家嘅创作嘅成绩啊，同埋佢嗰个品格嘅关系。我以前会认为咧，道德嘅人物先至写出好嘅作品，但系拜伦嘅出现咧，令到我产生好大嘅疑问啊！咁呢个其实同佢所属于嘅所谓浪漫主义嘅呢种咁嘅文学嘅方向，有冇任何关系嘅咧？ 一个作家嘅品格同佢作品嘅成就咧，当然系唔可以画上一条好直嘅关系线啦。咁、但系如果话拜伦系完全唔受任何道德形式去区范住，亦都唔啱。只不过佢系创新咗，或者佢发展咗自己一套嘅道德标准。拜伦咧就系好一个好特别嘅，喺文学史上一个好特别嘅人物，好少文学家在生的时候已经好像他那样达到这么大名气和这么富争议性的了。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英国本土去到欧洲啊，亦都可以说整个19世纪都是在他影响之下的。 咁我谂呢一样嘢都同佢咧系经常离开英国啦，去到一啲欧洲嘅地方，小亚细亚、希腊啊、土耳其呢啲地方旅游咧都有关系啊。咁当然佢系不容于英国嘅社会，以致佢要即系离开自己嘅国家吓。咁但系佢知名度亦都因为佢嘅活动咧而相继系得到发展吓。 同埋我諗拜伦迷人之处呢，吸引人嘅地方，就算你係唔係一个文学嘅爱好者呀，或者一个读文学嘅人嚟讲都好啦，佢死嘅时候都係36岁，短短30几年嘅人生里面呢，可以话涵盖咗好多人几世都做唔到嘅嘢或者经验。剛才你讲过佢係出身贵族啦，佢童年嘅时候吃过苦，因为嗰陣时佢未继承嗰个爵位，咁亦都过住好艰苦嘅日子。然后呢佢浪漫史恋爱史无数啦，吸引呢个上流社会嘅侍女包围啦。咁呢啲完全亦都俾到一般人呢一个错觉，就係佢嘅浪漫主义就係、其实就係滥交啊，或者唔受一般道德规范啊嘅浪漫主义。其实嗰个浪漫主义係一个好窄义嘅浪漫主义。咁拜伦呢佢亦都係喺呢个19世纪呢个英国文坛酝酿住重大改变，从之前嘅一个新古典主义去到过渡到嗰陣时嘅浪漫主义嘅一个重要人物。但係一个好矛盾嘅地方，就係佢嘅诗呢严格嚟讲喺尤其是20世纪呢个评价就唔及得其他嗰几位浪漫主义诗人咁高。有啲情诗短诗嗰啲甚至係得到个评价就好低嘅添。有啲人话佢係反动，走返去之前个世纪嗰种新古典主义，学呢个Alexander Pope嘅嗰啲英雄式雙行體啊，嗰啲咁嘅創作咁，所以佢喺詩嘅技巧嘅貢獻方面咧，其實就唔係咁大反而佢嘅貢獻咧，對浪漫主義、對19世紀詩潮嘅貢獻咧，就係創造咗一個神話出嚟。呢個神話咧就係一個所謂嘅拜倫式英雄啦 ，Byronic Hero 嘅身上啦 其实拜伦式英雄呢样嘢系指喺佢个诗作里边所想制造出嚟嘅一种情感啦、啊、人物啦、啊，亦或其实系指啲咩嘢咧？ 呢、這个拜伦式英雄咧，具体地化身为一个人，一个通常系诗嘅佢嘅诗作里边嘅主角啊，同埋佢自己本身亦都喺佢嘅公开嘅一面咧，佢亦都巩固咗呢个拜伦式英雄嘅形象啊。咁笼统啲嚟讲咧，呢、這个拜伦式英雄嘅特点咧就系、是、啊，佢系好忧郁啦。但是充满感情的好英俊於是就即是完全是一些侍女的暴烈对象啦、啊、他亦都有一种解释不到没人了解的一些罪恶感、啊、即是罪恶感在哪里呢解释不到即是好像他初初是犯了一些原罪一些过错他是成世呢 受到咒诅啊 是啦没错啦受到诅咒啊或者孭住个包袱啦但佢係唔悔改嘅佢係死而不悔嘅佢唔係好合群佢保持个神秘感同埋佢有样嘢就係佢最憎恨呢平凡同埋最讨厌呢就係去合群啦。 我哋知道佢有好几首或者即係真係唔单止咁少啦佢係非常之多产嘅作家但有几首长诗都係佢个代表性嘅作品。譬如话1812年嘅萨语德哈罗德游记啦 ,1817 年嘅曼佛雷德啦同埋最重要就係佢后期嘅作品唐王啦。其实喺呢啲作品里面呢睇唔睇到一啲英雄所谓拜伦式英雄嘅影子可唔可以举一啲例子嚟到。 绝对有我哋或者讲讲佢第一首著名嘅长诗先啦呢首Try Harold's Pilgrimage 就是那个萨尔德哈罗德游记、 这一首长诗主要也是游记游记体的、虽然它是用分行、用诗的诗歌形式写出来还有它的背景 是在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个东方东方意思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那些东面的地方它的特点就是个主角用第一身的形式、有很多感情澎湃 的时刻在首诗里面表达出来。咁嗰个所谓创新嘅地方就係、是、呢一从前嘅游记呢都係想好客观去描述去记录低所见所闻或者一啲地方嘅事物习俗发生嘅嘢嗰啲咁。咁但係呢一首诗呢外边个世界呢、這个客观世界呢俾一个主角一个心灵一个意识过滤过嘅。呢个人呢係充满感情所以首诗呢用好多第一身、第二身嘅直接慨嘆啊、呼喚啊，用好多好誇張嘅表達方式啊，咁嚟去達到呢個效果嘅。呢、這個咁嘅可以話過濾客觀世界嘅資料啊，呢、這個咁嘅心靈咧，就係喺某一個意義嚟講咧，就係、是、浪漫主義嘅嗰個注重感性嘅人啊，佢唔係被動地去接觸外邊世界，而係佢好主動咁去了解同埋咧改變外邊個世界。或者在外面世界流入来的信息。 意思听起上来呢似乎就是说呢其实他怎样看外边的世界呢都是经过他主观的一些情感啦还有一些判价啦以他自己的感想呢用文字写出来。但是在他比较后期的作品譬如说曼佛雷德、啊、这个这样的所谓哲理诗剧里面呢明知为哲理诗剧啦那会不会又即限诱了他在所谓浪漫主义里面那种表现的方式的 你初初开头讲嘅时候咧，话拜伦系不受呢个任何道德啊或者规范限制住嘅，咁呢点我亦都头先提过话唔可以讲得咁极端啊，因为拜伦佢系反对一切现有既成，主要系嗰阵时嘅英国社会嗰种风气啊，嗰种道德标准价值观啊，佢哋咁，佢系想自己创造一套佢认为好啲嘅道德规范啊、价值标准啊嗰啲咁。咁呢一个 Manfred 呢篇诗剧咧吓，亦都有人称为系形而上。嘅戲劇啦嚇，所以形而上即係話佢係俾一啲意念去支配住嘅咁所以你由呢點睇，拜倫可以嘥咁多時間去創造一首咁嘅詩歌咧，亦都睇得出佢嗰種道德觀其實好重，佢係想講一啲嘢，佢係想教人一啲嘢指出一啲咁樣呢個世界咁先啱嘅道路俾人睇。呢首詩嗰個主角 Manfred 啦嚇，就係、是、有好多文化上嘅祖先啊，正所謂一啲Gothic。小说的饰演坏蛋的人、即是专引诱这个良家妇女的坏蛋、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为了从这个神里面偷火来给人间用而遭受惩罚 的人 Milton 失乐园里面的撒旦这个角色、这些都是可以在 Manfred 这个主角 嘅人嘅身上見到嘅，咁但係佢都有點創新或者開先河嘅地方，就係同浮士德唔同。浮士德就係將自己嘅靈魂賣咗俾魔鬼，為咗換取呢個世間嘅知識啊、一啲權力啊，或者剎那間嘅自由啊，嗰種感覺。但 Manfred 咧，佢嘅經歷同浮士德差唔多啊，都係想經歷曬所有世界嘅嘢啊。咁但係到最後咧，佢係拒絕同呢個魔鬼立約啦。啊，點解咧？啊，因為咧，佢話啊，我係一切價值嘅來源啊，即係我亦都唔受呢個魔鬼所教唆啊、控制啊嗰啲咁。咁喺呢一點呢、這個層面上咧，佢就比以前嗰啲咁多嘅祖先啦，同埋浮士德呢個咁出名嘅角色啦嚇、啊，更加進一步的地方就係佢堅持人嘅尊嚴同埋人嘅嗰種咁嘅唔受任何外來嘅價值加諸自己身上嘅呢套咁嘅主義啦。 嗯，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咧，曼弗雷德咧係一部所謂被稱之為理想主義嘅嚴肅作品啦。咁可能聽曹永強你咁樣分析落嚟或者介紹咧，都會改觀咗一般人對於拜倫喺電影或者係一般記載佢嘅傳記生平裏面嘅一啲印象，就係佢只係一個玩世不恭嘅公子哥兒啊，就係無政府咁嚟到生活啊，浪漫不羈咁啊。咁但係其實喺作品裏面咧係有非常之嚴肅嘅一面，譬如佢亦都考过啲道德嘅问题，咁我哋都睇到咧，佢嘅作品不时间咧都有一啲所谓创作嘅新意。去到佢比较晚期嘅作品，譬如话《唐王》做例子咧，会唔会喺里边嘅人物咧又再进一步成为一个所谓饱历沧桑嘅一啲佢嘅即系拜伦式嘅英雄咧，有唔同嘅表现啊咁。 嗱，呢首诗咧好出名啊 ，Don Juan， 佢里边嘅主角咧亦同名啦，又叫 Don Juan。由佢細路仔第一次偷食禁果開始啊，咁一路敘述落去有16章咁長，咁總數係幾萬行嘅呢首係主角 Don Juan 佢嘅成長過程咧，就其實就唔係咁顯著，唔係咁大，反而咧呢首詩特別地方就係佢嘅敘述者呢、這個詩人喺首詩裏面用嚟講嘢嗰把聲音咧啊，就係、是、比拜倫以前嘅任何作品裏面嘅聲音咧都係成熟。到咗呢一首诗嚟讲咧，拜伦先至真正觉得佢自己揾到佢嘅所谓佢嘅媒介啊。呢首诗咧就系用所谓嘅Octaver Rima 嚟写嘅，啊，即系每一段诗咧有八行啊，咁个韵律咧就跟 A B A B C C 咁样去嘅。啊，呢个主要系意大利一啲民谣、一啲歌谣比较口语化、比较谐趣效果强啲嘅一种题材嚟嘅。咁拜伦咧就吸收咗呢种题材，咁就喺英语世界里面咧就创造出一个佢最运用得纯熟嘅一个诗体啦。 喺文學上面呢，呢一種嘅手法呢就只係簡稱作為一種所謂八行體啦。咁但喺人物上面呢，會唔會多咗一啲自我反省嘅一啲內容喺度，即係譬如特別係對於道德啊、生活嘅價值啊、信念啊呢啲嘅嘢。 評價咁高嘅詩一定有㗎啦。問題就係呢首詩嗰個調子呢就係好諷刺嘅，所以佢就算對一啲社會現狀作出評語，佢個調子呢喺個詩嘅敘述者嗰個口吻講出嚟呢，都係一啲好輕佻啊、好充滿諷刺意味嘅方法嚟去咁講出嚟。 咁怪唔得知咧，當時咧唔單止冇人理解佢呢部《唐王》嘅作品咧，甚至係被人指責為咧係佢不道德嘅作品啊！咁啊，但有啲人亦都話啦，無論係充斥住一路頭先你介紹嘅作品啊，包括咗就係佢早期嘅《哈爾德克洛德遊記》啦、《曼弗雷德》啦，同埋《唐王》咧，裏邊所製造出嚟嘅拜倫式英雄咧，係後來一連串歐洲嘅有代表性嘅作品，包括咗哥德嘅《浮士德》、後來嘅尼采嘅《超人》啊等等咧。都是呢種英雄嘅變體，咁呢種咁嘅評價，你同唔同意嘅？ 我都同意嘅，因為就連尼采都俾佢啟發到，就係好似頭先講翻 Manfred 呢個主角啦嚇，佢比哥德創造嘅浮士德更勝一籌嘅地方咧，就係佢最嬲尾咧唔肯同呢個魔鬼立約，佢堅持自己係所有道德價值啊標準嘅來源，我行我素啦嚇。咁呢個就喺尼采眼中嚟睇咧，就係一種超人啊，尼采所謂超人嘅表現。完全是不受外間歷史文化習俗社會的規範的人，那這就在尼采眼中這樣才是人，那他在 Byron 這一首詩的 Manfred 裡面見到有這樣的初形，那他就拿出來就再將他推高一層，歌頌為他的超人。 其實呢，拜倫喺佢嗰個嘅詩嘅技巧啊，或者藝術方面呢，就被認為呢就係比較保守啦，喺形式同埋技巧上面呢都唔係話叫咁創新，甚至呢被人認為係流於散漫啦。咁但係呢，佢另外一方面呢又被公認為係19世紀裏面最偉大嘅英國詩人同埋浪漫主義作家嘅典範。咁我哋點樣評價呢一句說話呢？所謂浪漫主義嘅典範喺佢嘅作品裏面係咪真係值得呢一種咁樣嘅稱號呢？ 一般人咧将浪漫主义咧嘅大家咧就认出有六个人嘅啫，Blake 啊、Wordsworth 啊、Coleridge 啊、Byron 啊、Shelley 啊、Keats 啊呢六个。咁 Byron 对其他嗰几个同系被认为浪漫主义嘅诗人嘅评价咧就好低嘅，佢话 Wordsworth 咧系搞一套语言嘅革命或者诗嘅革命咧系走错咗路。佢係喺文藝嘅取向或者技巧上咧，佢係比較中意呢個十八世紀嘅詩人 Alexander Pope， 即係普柏啊。 係啦，所以好自然咧，佢創作喺寫詩嘅過程中咧，佢都用咗好多十八世紀呢個新古典主義嘅技巧。 嗯，但係佢對浪漫主義嘅貢獻又係邊個部分呢？ 佢貢獻就係、第一，佢我哋頭先講過啦，佢創造咗呢個影響好深遠嘅呢個拜倫式英雄啦。 係啦， 追隨者或者模仿者好多啦，不論喺英國啊，或者喺歐洲。同埋喺佢死后嗰几年，至到成个十九世纪末，都系好多追随或者模仿者嘅吓。咁第二样咧，我哋要反而澄清一点、就系浪漫主义好多时候咧，俾人哋误会为系同呢个男欢女爱嘅嘢系有关嘅。咁呢个其实系好唔啱嘅一个睇法嚟嘅。情人节嘅浪漫同埋十九世纪喺欧洲发生嘅浪漫主义系好唔同嘅两回事嚟嘅。我哋通常话大草阿豪写嘅浪漫主义咧，就系文艺思潮嘅浪漫主义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征咧，就系佢将人摆喺呢个宇宙嘅中心。 嗯， 拜伦创造嘅拜伦式英雄啊，呢、這个完全系唔受呢个任何道德规范，想做就去做，甚至咧系特登去揾一啲未试过嘅嘢去尝试。呢咁嘅特性咧，就喺拜伦本身啊，同埋喺佢嘅诗创作里边都可以见到啦。咁拜伦佢本身咧系佢嘅生活可以话系乱龙啲。佢有时系特登为咗去试一啲未试过嘅嘢而去做一啲嘢嘅。譬如佢本身佢唔系同性恋者，佢唔系双性恋者，但系佢有一个意念啊，想试下，想经历下同性恋嗰种经验咧，佢就走去搞一啲同性恋嘅关系出嚟啦。咁同埋佢头先你讲过佢被逼放逐离开咗英国咧嘅原因咧，就系佢同佢嘅同父异母嘅妹咧就发生咗呢个关系。咁呢個喺嗰陣時嘅上流社會嚟講咧，英國社會嚟講咧係完全絕對唔可以接受嘅。咁佢係喺壓力之下就離開咗英國啦。 但係呢個咧，我哋又可以喺佢作品裏面睇到佢對道德啊或者價值觀念咧，亦都唔係冇反省啊。咁呢個可能亦都係牽涉到所謂大嘅道德同埋小嘅道德啊，或者當時流行嘅規範嘅區別嘅。咁總言之，我諗相信拜倫係一個備受爭議，亦都可能係備受誤解，但係咧亦都係好值得我哋重視嘅一位作家啦。咁特別喺佢作品裏邊，我哋應該慢慢揣摩到佢對於英國文學史裏邊嘅貢獻，同埋對其他歐洲文學作家嘅影響。咁今晚講拜倫咧就言猶未盡嘅啦。咁希望喺以後裏邊咧，我哋補充呢個浪漫主義其他嘅詩人，包括係濟慈啦、同埋雪萊啊等等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對比一下拜倫嘅作品。唔該曬，曹永強。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